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如果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时间回到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如果您怀揣着当年的简历回到当年的招聘会，您认为还能找到后来您找到的工作吗？会找到更好的，还是说找到更不如原来的呢？如果您拿着当年的简历来到现在的招聘会，您认为您还找得到工作吗？当然啊，没有假设，时光啊过去就不会再来。我们衷心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这部呢2019年的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已经开始了。很多的企业将会进入到非常多的大学去开展他们的校园招聘。此外呢，政府部门和各大高校也会组织很多的专场的招聘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学生找工作的话题。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校园招聘项目部的高级经理徐丹。徐丹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徐丹和他们的同事最忙的时候啊。 对， 根据了解，根据你们的了解啊，你觉得今年整个这个校招的形势怎么样？ 啊，校招的形势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呀，对这个雇主人才的观念的是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大家呢都特别愿意到学校里面来，那个跟大家做一些接触和交流，做这个校园招聘的一个工作。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的话呢，这个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数量上面有没有变化？ 数量上面也非常的多。你像至少我们从我们这边服务的客户的角度来说，每年它都基本上是50%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增长。在做校招。 好，换句话说就是提供给学生们的职位还是比较多的。 对， 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毕业生的人数也不在少数。 对，是的。 我们以前经常说啊，今年的毕业生人数突破了几百万，突破几百万，会发现第二年比前一年还要高一些。 对，就是这个形式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我们说可能对于重点高校的对于重点高校的这些学生啊，他们可能其实人数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对于这种可能不是重点高校的学生呢，他们的人数因为扩招啊什么的在急剧的加大。但是我们说我们的企业现在做校招的企业也是越来越多的，其实这个跟学生的这个增长的一个变化也是相吻合的。对，所以我们的企业它可能有一些比较世界五百强知名的企业，大的企业也有一些中小的企业都会参与到这个校招的过程当中来。 当然我们从往年的数据也能看出来，就是知名大学的一些热门专业往往呢都是一个同学有很多企业争着抢着要。 对， 相反呢就是也有很多的同学找了好几个月的工作还没有合适的，是吧？ 对， 分化也比较 厉害呢？ 对这种情况呢，其实后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学生他们找工作就是会比较去跟风，大家觉得哪些企业比较知名，或者是说听说他们的薪资会比较高，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定位是不是很清楚？对自己的一个能力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和匹配自己的这些企业和岗位，这样的话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嗯，从今年你们服务的一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数量以及专业方向上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变化的趋势？ 其实现在在大的这个企业行业上来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我们从这个行业来说吧，因为每个企业的数量和专业它其实经济的环境啊，包括行业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是，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我们今年特别感受到，就是你像一些二手车的企业，像这种就是比如说那共享单车这些企业，今年好像形势都不太好，往年做的今年可能都不做校招了，会跟经济形势有关系。 就原来做共享单车的企业在学校里 可能 校招都搞得轰轰烈烈了，是吧？ 然后突然一下你会发现没有声音了，没有了，可能跟他的行业业务这个就是有变化， 非常的密切。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谈到这个地方啊，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些数据上面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那个雇主的类型上来看呢，就是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这几年外企他们的招聘量是趋于稳定的，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啊。现在学生对外企的这个热度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高，那么现在还是以民营企业可能占到了我们这个招聘的60%的一个企业和岗位。 现在大家对外企不像原来那么热衷了。 对，不像原来那么热衷，尤其是有一些民企，可能新兴的发展比较好的，学生们也是特别愿意去参加的。 我记得有一年我是去一场大型的招聘会，替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投简历，我替他去投简历啊。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家外企，佳能。 佳能 印象非常之深刻，就别的那个档口啊没有太多人，佳能那个档口我都挤不进去。 对 啊，所以那是15年前的一个招聘会，15年前。 嗯，对对对，我们以前也是，你比如说头几年可能有一些外企，比如说像西门子啊什么的，我们都是，也是特别多的人气很旺。但是有一年突然我会发现，就是我可能外企它没有往年那么多人了，它的人数在直线的下滑。那有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它是爆满的那个宣讲会的现场，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企上来说，现在有一些国企和央企也是加大了这个校园招聘的这个力度了。以前大家觉得可能进国企比较难，要考公务员，但是现在不是，校园招聘这个路径开了以后，还是非常的，这个人数非常可观。你像三大运营商啊、邮政啊，像他们每年全国的岗位都可能都有3000到6000个。 是这种直接签约的吧？不是什么 直接签约 派遣那种？ 对，直接签约的岗位数就这么多，可想而知它这个招聘的量也是非常大的。 包括今年大家很关注的那个银行啊、建行啊、工行啊，这个招聘量都非常之大。 对，是的，而且他们会提早，以前可能11月份以后，现在9月份银行企业可能，您看目前这个时间来说，你像什么光大银行啊，还有那个像中信银行，基本上校招行程快结束了， 都开进入这个 笔面试了， 笔试面试环节了。 对对对对， 他们算是动手比较早的。 对对对，是的。 而且我发现一个趋势，就是现在校招一家企业比一家企业动手早。就跟那个买火车票一样， 对， 好学生啊，或者说我们专业对口的学生就这么多啊，谁去谁先抢，有这种趋势。 对，是有这种样的一个趋势。但是你像我们今年9月份的这个招聘的这个宣讲会的量是去年同期的190% 啊， 可想而知这个确实是能说明问题的。 那再这么下去的话，大三就得去参加校园宣讲会了。 是，我们想是不是以后暑假就得开始， 是吧？就跟那个幼儿园上小学课一样了。 对， 小学上中学课，哎，这搞得大家都比较累，是吧？ 对， 很焦虑啊。 对对。 那么刚才你谈到的央企他们的这个招聘数量也是挺多的啊。 对， 当然我知道央企它也有承担这个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功能和职责，所以说在稳就业上面啊，央企也好， 国有企业也好，他们其实还也是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嗯，然后呢，就是但是我们从这个招聘的人数上，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的86%的企业，他们做校招的这个占在员工比例里面啊，大概在0%到20%。就可能说我社招员工和校招员工加起来有20%是校招的学生进来工作的， 就是新招的员工当中有20%左右是从校园里面招来的应届毕业生。 对对对，所以这个比例还是很可观的，虽然没有校招社招那么多哈，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就是每年都在不断的增长。 嗯 啊，这个也是一个今年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这个变化我也想再多说两句啊。 嗯，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招聘的数量在逐年的减少，还是说整个盘子大了，比例虽然降低了，但是招聘的绝对人数在增加？嗯，我们这些工作几年的老油条们是不是就很难再找到新的岗位了呢？ 其实也不是，这个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是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看的，有些企业他招这个应届毕业生，他可能是需要他们去做一些可能跟他们相关的可以胜任的一个工作，但是社招的话，就是有很多岗位他是应届毕业生做不了的，他必须要求有社会经验的这种人来承担。然后据我所知，有一些比较那个新兴的一些刚成立的一些公司，可能他们在创业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用社会人士才可能去达成他的这个目标。 那为什么这个应届毕业生的比例在增加呢？ 嗯，因为应届毕业生就是大家都会说可能可塑性会更高一些。 嗯， 我们如果他是可以培养的，他可能一两年以后他就能够成为公司的那个中流砥柱了。 嗯，这个现象是不是最近才形成的？ 不是最近形成，我觉得是说毕业生的这种潜力它是一直都有，只不过最近才被大家发现。 因为你知道前几年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嗯， 大家聊的就是有没有工作经验啊，没有不要应届生不稳定不要应届生这个要求太高不现实不要。我们听到更多的是这种，就应届生跟我们诉苦啊，说这企业啊老嫌我们挑这个挑那个的。但刚才你说的是不是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对，在发生变化。大家其实很多企业是愿意去培养应届毕业生的。然后一两年以后，他们可能对于公司的文化呀，熟悉的程度啊和融入度会更好。因为社会招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会觉得他带着自己的固有的思维或者上一家企业的这种文化来到我们公司，可能他跟我们这里的文化是不太匹配的。社招最重要的在文化这个适应性上面。 嗯，是。昨天我们还在聊啊，就是说去两个单位都还不错，那怎么选呢？看老板跟你对不对付啊，企业文化让你适应不适应。 对对。 我再问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薪酬。听说今年整体毕业生的薪酬都有所上升是吗？虽然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大家好像都有这样的感受。 对，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包括学生端的这个他们自己对自己薪酬的期望也会比较高。从往年可能大概平均的薪水4到6，大家现在期望都已经提到了6到8。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这个当然也分不同的专业，去到不同的行 业吧。专业行业和你的这个岗位的重要性。 哪些行业哪些专业给到的薪酬比较高一些？ 你像这个 IT 互联网不用说了，这个一直都是领跑的。然后最近这两年比较火的专业像人工智能啊，也是比较高的。那另外的行业比如说像房地产金融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高到什么情况？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举个极端的例子吧，就是你像 极端的啊，不代表你啊， 对， 不代表我啊。 对，你像人工智能的这种专业的话，研究生毕业能给开到25到30万了。 这么高？ 对， 这还是第一年。 第一年刚毕业。 我还听说，就是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他们招到人之后呢，只要表现还可以，第一年进去就能够拿3个月的工资当年终奖。 年终奖，这个很多公司都会有，因为比如说我们进到企业里去谈，他可能比如说年终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每公司其实都有。 好，哎，这也是个好事儿啊。当然呢，这个物价的问题啊，也是导致了大家期望值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房租啊，吃饭啊，包括一些生活成本的提高，也是让毕业生不得不提高自己的这种对于薪金的期望值。 对对对。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社会招聘的这种薪金啊，它也能够影响到现在这种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比如说我这个是程序员也好，我这个是做人工智能的也好啊，哎，我们那个师哥才毕业3年5年就拿那么多了，我觉得我也应该拿到还一个比较可观的，虽然不能跟他比，也能够带动。 对对对，其实这个带动有行业的因素以外呢，其实也有人员结构的一些变化。这两年其实还有一个变化，是我们发现海外的学生会回国就业会越来越多。以前大家说20年前祖国需要我，20年后我需要祖国。你想现在这么庞大的同学出国留学，对吧？我们基本上据我们的统计哈，大概有83%、84%的留学生，他们都会选择回国来就业。那这些学生他们对于薪资的一个期待，比如说他们也会经常去一些比如说金融行业呀，地产行业呀，他们都会去，那这个时候无形中也会提升这个薪资的一个水平。其实 不管是谁需要谁，我想说的是祖国永远不会嫌弃你啊，回来吧，回来就好。 回来。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在路上。 像音符一样苏醒，整片天空做背景，背起行囊的这个剪影，旅程孤独而坚定，一边走一边唱出的歌曲，陪着曾没有剧本的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我在路上，在路上，一枚飘荡长发飞扬，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谁在路旁，在路旁，听见我自由放声唱，和我一样背上行囊，脚步丈量远方，梦想开放。 笑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背起行囊的这个声音，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心底那一圈涟漪，是慢慢荡开 每每听到这首歌呢，总让我想到毕业晚会啊。大学生在这个季节呢，是一个伤感的季节。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离开大学校园多年的朋友来说，听到这样的旋律，也会想起当年自己的青葱岁月啊。其实工作了很多年之后，你才会发现你一直都在路上，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的那一段时间。所以说留给我们的路还有很远很长要去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来自前程无忧校园招聘项目部的高级经理徐丹一起来聊一聊应届生找工作的话题。徐丹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特别想问一问，就是现在我们有些行业在现在的这种经营环境当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啊，比如说这个像地产行业啊，其他的一些行业，他们在这种校园招聘上面的规模啊、计划有没有一些调整？ 嗯，其实像地产行业，目前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行业了。嗯、虽然说可能会受到这个一些行业的一个情况的影响，但是呢，也大家也在不断的，就这个行业它本身它并没有落寞，它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情况。嗯、所以它的一个招聘的岗位和目标的话，也是数量上没有变化。可能说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不同的行业他们对于人才的需求可能会在不断的那个扩大化。有可能以前我的 IT 互联就是房地产，我可能只招学房地产的设计的那个水电的，对吧？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企业他都会去招和计算机相关的这个专业了。 嗯 啊、这个跟行业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嗯， 所以他的这个职位需求还是会有的。 嗯嗯，好，尽管就是某些行业在调整，但是可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专业的需求度还是在的。 对对对、嗯、对，就是你比如说计算机行业有一些我们前段时间还有很多的客户，他可能是做设计的， 嗯， 他可能是做一些新媒体的啊，他都需要做这个计算机相关的专业的一个学生，所以大家找工作并不局限现在。 嗯嗯，所以有的人也会从目前的招聘会的一些现状啊，来有针对性的学习和补足自己的短板， 对， 为以后自己毕业的时候提前准备一些啊硬实力。 对，是的，而且现在，我们都是过来人嘛，其实很多同学自己学的专业和你最后从事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也都能做得很好。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第一份工作很重要，但是并不能够代表所有哈。 对， 下面我们来说校园招聘的这个阶段啊。 嗯， 校园招聘其实刚才徐丹也说到了，有的企业呢从九月份开学就开始了， 对， 甚至在暑假也有一些，是吧？ 对对对 对。那目前是不是它是处在一个高峰期啊？到十月份的话， 嗯，对，十月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校园招聘的高峰期。 嗯 啊、往年的话是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这三个月是比较普遍和热门的。那现在时间越来越提前，但是呢，还是得在九月份、十月份这两个阶段嘛、 嗯。 那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进入到了就是宣讲会、笔试、面试这样三个环节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那目前你像今年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企业就像你刚才说了，都会去学校里头去抢人，对吧？现在是什么形式呢？以前是大家宣讲会全部做完了，我们然后又通知你来笔试，笔试完了要等好久，然后我们才面试。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大家都是一站式的 啊， 就可能大家宣讲结束以后，当天晚上就给你笔试面试了。可能一个城市，我们的企业去到那里待个两三天，你过来听宣讲，到你的面试拿到 offer 就三天的时间。 嗯， 现在就是非常快。 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或者说各个部门的人， 嗯， 在他们离开之前就要决定带谁走，给谁发 offer、啊、是吧？ 对，大部分基本上面试完了以后就会告诉你大概的一个结果了。 嗯 嗯， 我记得去年我采访了一次，就是很多外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当地的知名企业来北京招研究生的这么一次招聘会。 嗯 哦，有一些企业呢在当地都是非常知名的企业， 嗯， 但是在现场他们就能够决定你啊要不要你，你只要你来我就能要你，就能马上就能做这样的决定。 对，很多企业就是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个能拍板的

她还是选择了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啊，来到了杭州。 嗯、哦， 对，所以还是看你更看重什么，是吧？ 对， 如果说你看重的这几家企业都能够给到， 嗯， 那你就再增加一个选项，增加一个第二看重、第三看重、第四看重的选项， 对，哪个离家近选哪个。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就没有完美的，是吧？你即使把所有的能够想出来的选项哈、啊，都放在企业身上去做这个。嗯，判断的话，衡量的话、嗯、也许都很难判断未来五年十年你是个什么 样。还有啊，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选择的话，你就看哪个 HR 跟你聊得好、 嗯、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 HR 或者在我们感这些面试过程当中，我对哪家企业的感受会最好， 嗯， 对吧，跟我最 match， 我就是感觉是第一位的嘛、 哦、 你感觉好了就什么都对了。 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判断的话，你就看跟谁更投缘， 更投缘，就可能你看他在这儿做的挺好的，那我们是同类的人、 嗯、 我们是相信可能我更好的会融入这个企业。 嗯，哎，这个也有道理，就是说、嗯、我跟这个 HR 投缘，或者说我跟这个领导老板投缘， 对， 我觉得他的性格跟我的性格有相似地方， 对， 那么他在这儿干得好，我估计也能够适应。 或者哪家企业更重视你，这家企业他可能会更重视你，老板亲自来跟你谈，对吧？ 嗯。 那另外一家企业可能就是 HR 给你打很流程性的打电话，那你肯定选择更重视你的企业。 哎，你说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啊！我当年买房的时候呢，就是那两个房子都在一起，售楼部也差不了太远，有一家售楼部呢就是火得一塌糊涂， 嗯， 就没人理我。别说倒水了，连给我看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样，就那个户型图都没有人给我、 嗯、 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很热情，当然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后来我就选择了第二个，事实证明哈， 对， 就是第二个房子的质量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又租了第一个房子，就是我买了第二个，但是我现在租的是第一个。 嗯，对，你像说到这个，其实校招当中也是一样的、 嗯、 有些学生可能他会觉得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学校有事儿、 嗯、 今天的面试来不了了、 嗯、 我能不能改时间呀？有些企业说不行，我的领导只有今天有时间。 嗯， 有些企业是就是尽可能的保证学生的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 嗯、 我给你约领导面试。 嗯， 对，那这样的感受度跟学生就不一样。那我们、 嗯、 因为他重视学生啊、重视我们的人才，重视这种细节的就是人文关怀的企业可能会更受欢迎。 对，当然我就像我说这个房子的例子一样啊，你不知道未来你有可能会去哪些企业，那些拒过你的企业、 嗯、 可能以后还会成为你新的东家。都是在变的嘛。 对， 最后想问一下徐丹，就是你还记得当时你毕业的时候是怎么找工作的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或者你的同学当年找工作的经历？ 哦，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早了，那个时候也互联网也没有这么发达、 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找工作主要还是以那个买那个报纸的那个招聘板块会去看，然后去参加那个什么人社部啊什么组织的这种那个企业那种招聘会。 所以你也没有想到当年买的报纸现在呢竟然进了那个报纸的公司。 对，然后那个关键是这个报纸在几年前已经就退市了，已经没有了报纸、 嗯、 我们现在都没有人看报纸了、 嗯， 对，所以现在的学生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幸运。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就每天等着那个报纸出去找，去划，去打电话。 那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吗？ 对，我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当时是去了一个这个金融公司， 嗯 啊、但是打着金融的名头实际上是去做那个销售的、 嗯、 是卖那个卖股票的。对，这不知道怎么就进去，但是自己进去的时候觉得哎还挺好的，因为他组织了一个大概一周的这种培训，然后说每天都会刷多少人多少人，最后只有几个人能留下来、 嗯、 我最后留下来了也入职了，但是发现好像这个工作跟之前说的都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只能去听企业说，你没有别的渠道去了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嗯 啊、哦、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坑啊， 对， 因为信息不对称嘛。 对， 那你现在身边有没有正在找工作的小朋友、小弟弟、小妹妹？ 挺多的。其实我们公司也在做这个校园招聘，我们自己本身也做，有很多的这个实习生啊，第二年会来转正嘛。这些同学的话呢，我们是觉得，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也都会去投简历，会去看。但是最终他们是不是能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其实成功率会比较高的，除了那些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以外，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企业啊。然后我们说，我给大家就是同学们有一个建议吧，就是多去做一些实习。实习是能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就是更适合自己企业的一个方式。 当然实习呢也有一个门槛，我觉得找实习单位也是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没有什么丢脸的事儿。师哥师姐，刚才你说的内部推荐啊，老师的推荐呀、或者是学校那种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介绍、 对， 包括你爸爸妈妈、三大姑八大姨七大舅的这种各种关系的介绍， 对， 都可以。 而且现在企业对于实习生招聘，它也和校招一样变成一个招聘项目了。就是很多企业它会在每年的四月份、从四月份开始他们就会去储备他们的这个实习生了。 对 啊，所以第二，大家在大三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这样的信息，他们如果通过实习期能够留在企业，是会比校招的这些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发展的。 其实根据我的了解，有一些央企他们也是需要实习生的。 对，就是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尤其国企央企。而且国企央企有一个什么好处，你是实习生，通过暑期的两个月的实习，企业认为你非常的好，你们匹配的特别的好，到九月份大家可能还在做校招的时候，这波学生已经提前签约了签约了以后呢，因为你像国企那个，大家进国企都是想要有户口嘛，对吧？但是这种户口指标我怎么去发放？有一些国家的有一些政策是给到一些稀缺的专业，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你入职的时间比较早，可能会给你优先解决。那这样的时候，你会比没有实习的同学，这个能更大机会获得这个户口，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 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问徐丹，就是当年你们那一届同学当中有没有一开始就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的同学？那后来他怎么样了？ 其实我们之前确实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好的工作和不好的工作，这个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很长了嘛，他不能用这个大学生的去定义我的薪水好，或者是说我的福利待遇好去衡量，而是说这份工作是否能让你成长得更快，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然后你的收入是不是说你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还是说你头几年特别好。有些去外企的同学头几年特别好，薪资也很高，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已经变成温水煮青蛙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职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来说，同学们找工作是第一步，找到工作以后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做你的职业规划会更加的重要。 这就需要多听我们职场帮帮团节目了。找工作真的只是第一步，后面的三五年也要开始你的第二步。 对，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路需要等待着大家去探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徐丹精彩的讲述。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谢谢 谢谢，再见。 天庭一边走一边唱出的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